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关注我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探讨啊关于人性方面的内容。说到了这个人性方面的内容，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在说这两本书的名字之前啊，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一位专业人士。我平常都有说邀请这个嘉宾，但今天我必须说专业人士，因为他对于人性啊特别精通。他就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的汪冰，汪博士。您好，汪博士。 刘莎好，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样的感受的，不是我这样认为的。他觉得说现在你看啊，这竞争压力那么大，然后呢这个要学的东西那么多，整天忙忙叨叨的，然后还觉得哎好多事儿啊都觉得是自己特别无力的，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的。所以很多朋友对现实其实是不太看好，尤其是好多年轻朋友。我有时候真觉得，你说那么年轻的朋友他们怎么比七老八十的人还发愁啊。 哎，你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不意外了。就实际上人的改变，我们总是在跟自己做斗争，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版本，对吧？ 嗯， 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讲是件绝望的事儿。比如说年底到了，很多人都有年终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年初立下的计划一向都没实现。 嗯， 这就是说明可能很多人在雾霾天又想到说，我今年又过去，过去以后又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个怎么办呢？还希望在明年有更好的生活，可是过去的一年那充满了挫败。 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现在那些特别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刚刚步入社会，其实挺好的名校毕业，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着啊，他去不管是实习也好，或者说正式就职的这单位也挺好的，但是小孩总说我现在压力真大呀，我快活不下去了，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了，老板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我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呢？可是你看很多比他们更累得多的四五十岁的，甚至好多百病缠身的老年人，往往倒没有他们这么多的烦恼。 其实你倒过来想想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因为有百病缠身或者经历过很多的痛苦，眼前这些事儿就不显得那么大了呢？哎，我经常觉得人生其实是一个关于对比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个对比就是近大远小，像近处发生的事情呢对你印象比较深，远处发生的事情可能都忘记了。 汪博士，你不怕你这么说掉粉呢？你好多年轻朋友的粉你还要不要？ 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之所以觉得现在这个坎儿过不去，可能是过的坎儿真的是有点少啊，不怕掉粉儿。但是我会提醒大家，说明这个并不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那个坎儿。当你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下次哎，不是最近流行去年流行一首美国歌曲，那个歌曲是源自尼采的一句话，那歌词啊叫"没有杀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嘛，是吧？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么多人喜欢玩游戏啊，每一次面对难题都是一次通关的可能性，也是一次晋级给自己提高积分的机会的话，你这么看痛苦可能会改变你的看法。 我现在觉得有一种来看谁最强大的方法，就看谁年龄最大，他都熬到了那么多年还没有被杀死，你说他得有多强大呀。 对，就像我特别喜欢讲的那个笑话，一个老太太在教堂的时候啊，牧师就讲宽容这个主题，就问谁是没有敌人的。 嗯， 结果只有一个老太太举手了，然后牧师就说您怎么做到的这么宽容了，他在说嗨，活得久了敌人都死了。 好， 好了，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谈了这么多关于人性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两本书也和人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两本书呢，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另外一本呢是《动物也疯狂》。两本书，说的事情可能听众朋友觉得，哎，怎么不像说人性呢？尤其第二本说的是动物。其实我要读这样的一段话，到底是为什么这两本书都说的是人性呢？一会儿大家听完以后就明白了。小时候我们似乎啊都曾试过和动物交流，长大了很多人却觉得呀，这既可笑又无知。可是人类最大的无知也许正源于自诩为万物之灵的自大。阅读本书呢，你会发现啊，动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人类，他们会焦虑也会抑郁，正是他们的痛苦让人类不再是这星球上孤独的存在，而治愈他们的痛苦呢，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疗愈自己。这就是《动物也疯狂》的一段推荐语，而这推荐语的作者呢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 你念完了，我突然觉得特别奇怪，你知道吗？ 你觉得他熟悉是吗？ 就是你念完了我写的话，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人生是个提醒的过程。就是当你没念的时候，虽然我又读了一遍这本书吧，我都没有看这个书背后我自己写那段话。当你再念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对，我当时还这么想过这个问题。其实看《动物》这本书，我先提前剧透一下，也是这个感觉，其实是看动物的眼神来看到我们人类是怎么生存的。因为我相信在万物的身上都有人类的某种碎片存在，比如说我们有类似的基因的构成，和有些物种有些动物非常亲近啊，包括在情绪上可能也和某些动物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你是怎么回事，可能就像照镜子一样。 嗯，那下面这一段话我们再来听一听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只有一件，只有找到这件事儿，做好这件事儿，才能获得成功高效生活。这段话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当中的一段话啊，不是我写的， 写的 正好 也不是我写的， 是汪冰写的。我们今天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推荐这样的两本书啊，这两本书啊，一本书呢是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尤其是年轻朋友觉得呀挺难受的社会当中呢啊，能够得到这种叫成功的还有充实的生活。另外一本书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人类想要自己过得更好，其实是要避免自己很多的疾病的。那么我们从动物身上就能够发现啊，其实人类和动物是相通的。在我们给动物治病，我们在了解动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反思人类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去修理好它。那接下来谈人性的任务就全都交给汪冰了，我作为主持人的串词儿部分已经结束了哈，汪博士。 然后后边连提问也没有了是吗？全我自己发挥，自问自答是这意思吗？ 主要是我想啊，你的很多粉已经觉得我说话特别多了，所以我少说一点。咱们就从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开始跟大家说起吧。 对， 就是教大家怎样过能够成功的、能够充实的生活，而不是说觉得整天特烦、特别没意思、要换工作的生活。 因为很多的人在年底有很多的事情要忙，而且每件事在他们看来都非常重要，甚至是一样重要。但实际上看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每件事情都一样重要。当每件事情都一样重要的时候，这是本书专门提出的一个阻止你成功的六个谎言的第一，排名第一的就是每件事儿都很重要。其实这就说明你没有搞清楚啊，对你来说什么是更重要的。我相信每一个交办你任务的人都认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讲最重要，但是不是对你最重要呢？ 这书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我还以为你最先要说那关于兔子那事儿呢。就如果一个人同时追两只兔子的结果就是他两只都捉着了。 就是在生活中，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同时不是追两只，是追可能五六七八只，甚至十几只。我真的见那特忙的人，每天那个日程表写的，同一个时间似乎要完成好几件不一样的事情。我就经常问他，我说你一天忙下来，你有成就感吗？他说什么成就感？同时做那么多件事，我都不知道我干的是哪件。一天下来就觉得自己特别累，但究竟做了什么，一件都记不住了。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啊，我刚才说追兔子那事儿，然后汪博士不给我补台，我只好自己赶快把答案说了。不是在这本书当中，并不是说一人追两只兔子，两只都抓到了。他说的是一个人如果要追两只兔子的话，两只都得不到，就是告诉大家呀，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啊。没人给我补台，我自己说呗。 而且如果有可能，你抓住一只以后，你还在瞄另外一只，你可能在想，我抓住这只是不是不够好、不够肥、不够大？就实际上在多任务进行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是非常有伤害性的，就是因为 比如说那追兔子比喻特别好，你没法专心做任何一件事儿。 嗯。 第二呢，你肯定这个人是分不清优先级的。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陪孩子时候在刷手机，对吧？ 嗯。 或者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刷你的社交圈子， 嗯， 这就是在分心。这个时候看上去你可能让工作没有那么痛苦，让陪孩子变得没有那么无聊，但实际上你放弃了去体验你做的这件事儿，这个机会。嗯，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两本和人性有关的书籍，一本呢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另外一本呢是《动物也疯狂》。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汪冰博士跟大家来讲讲这本书，这两本书。那按照惯例啊，汪博士对于新书来说，这两本书都是今年新出版的书，可能有一些读者朋友啊已经拿到手里已经读到了，但也有些朋友啊他们没有看到这两本书。那我们既然要先说第一本《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的话，那咱们在这儿先把这个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简单的说一说，方便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收听，好吗 ？OK， 嗯， 实际上这本书在我读完之后，我讲讲我的版本的印象吧。 好。 我的版本的印象就是这本书并没有告诉你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的一件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嗯， 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 他给你的一些工具告诉你如何去反思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 所以我想这本书它还提供了很多练习， 嗯， 帮助你一点点的根据他提出的问题去想想此生对你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书的结尾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好的人生？ 嗯， 就是尽量较少后悔的人生。 嗯， 是好的人生。 嗯， 但其实很多人为什么过到最后有很多后悔呢？往往后悔是没做过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把那些重要的事儿放到前面来做，反而是无限的在推后。 嗯， 最终你就离你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那无限推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分不清优先级，被很多所谓急切的小事儿挤占了你的生命啊。这个概念听上去不新鲜，但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一个比较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儿。而之前可能很多人会说你应该列一二三四五目标，没有，这本书更聚焦，或者说放得更彻底，放下得更彻底，就只要一天啊，比如说你做了一件对你最重要的事儿，这一天对你来讲就是 OK 的。当然你还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一件如果没有保证，那这一天可能对你来讲就白白过去了。 嗯，我还是准备当一位尽职的主持人，不仅呢给汪斌汪博士提问，而且呢我要把我看完这本书的一个感受跟大家来说一下。 嗯， 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啊真的是一位特别会说服人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谈到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开篇就是说的抓兔子，你同时抓两只你一只都抓不着，然后呢就讲了很多类似的道理，告诉大家这理论上怎么着的。而且我觉得中间啊他特别特别用心的又找了一些生理学方面的和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告诉大家。那么除了理论指导以外呢，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做出一些选择，就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么通过这样的又有理论，然后又有这些基础的这些物质的这样的一些指引的话呢，大家就很容易相信他说的话了，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是这样的吧，汪博士？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作者的背景，他自己是做培训的。 嗯， 我觉得做培训的人写书就和一般作者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嗯， 他是就想到了说读者读到我的书会不会相信我说的，会不会真正去做。 嗯， 所以这个书的目的不光是分享知识，而是要促成改变的。你促成改变一定要培养一个信任关系，对吧？人才要跟着你的指令去做。 汪博士，嗯，你也做培训，那么作为一位培训的业内人士，你觉得他这本书如果作为一本培训书来说怎么样，能得多少分？ 嗯，如果一到十分评分的话，我可能会给他七分左右吧。 哦，那他肯定有优点有缺点，优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外写书啊，一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把一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去说，从各个侧面去说。比如说重要的事儿只有一件，对吧？那中国人很多人写书，对啊，你自己去悟吧。我告诉你啊，人生重要事儿就一件，你去悟什么属于你的。我们不会给你掰开揉碎，从各个方面去说。但是他比如就从事情的优先级，比如多任务处理对人的伤害，还有就是从全人生的角度该怎么规划你的生命，就方方面面来佐证重要的事只有一件，怎么去干好这一件事儿。 嗯 嗯，那还有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有好多图示，这些图示是非常直观的。嗯，比如说其中讲到了习惯的养成， 就说66天你会养成一个习惯，一开始你耗费的精力和体力是比较大的，你需要较强的意志力， 嗯， 到之后呢你就不这么难需要意志力，因为习惯已经养成了嘛。当你看那个图的时候你就发现，对啊，现在所受的这些罪啊，现在感受到的这种想要放弃的感觉和自我的这种鼓励和激励啊，这么辛苦就是为了以后能有一个更顺滑的曲线一直进行下去。我觉得这个图比较疗愈的地方就在于，今天刚才刘莎讲那些年轻的朋友正在经历苦难，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把人生剩下的部分先画出来个大概，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容纳这种苦难。就如果你受罪的时候你觉得明天就没盼头，那我肯定今天必定要跳槽，必定要改变，但我知道哦，原来今天这个谷底触底我会走得越来越高，你就更容易容忍在谷底的痛苦。嗯， 哎呀，真是做培训的同行呀。好，刚才你给了同行7分啊，那肯定距离10分还有一定的距离。你认为这本书如果他要是有一些缺点的话，你认为的缺点是在哪儿呢？ 嗯，我认为缺点就在于有一些的方法可能对我们这个文化的思维方式人并不是特别的，看上去没有那么有感觉。 说的是中美的文化差异，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吗？ 对，就比如说它里面设计的好多练习，其实那些练习就是问问题。 嗯， 比如说跟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啊等等、 嗯、 这些问题，其实如果你要直接给读者的话，给很多读者来讲，他可能并不会有任何反思的结果。 嗯、 可能还是这样的问题，对很多在生命中不怎么去思考自己人生的人来讲，起点是偏高一些的。 哎，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请教一下汪博士，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还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的博士，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啊，就是他在这书里面其实写了一些关于精神方面的啊，医学神经方面的这样的内容。您觉得他这个内容够专业吗？那么有没有就是说外行人说内行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嗯，我觉得他的这些例子，因为我在以前其他的类似的书中有阅读过啊，所以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还是被反复引述的是比较专业性得到保证的例子。但是他引述的例子呢，可能在我的理解里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就是他更多的是可能他也看了很多此类的书，从中引用了一些他觉得比如棉花糖实验啊经典的，我在节目里提过好多次，还有包括意志力，关于意志力的一些实验，当然也可能说明这些实验真的是特别经典啊，所以很多书都会引用。好，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从小我们就会被父母、被家里的年长的智慧的长者讲很多人生的故事和道理。 嗯， 但是你在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分别听这些道理的时候，你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没错的， 有的时候你小时候觉得这讲的什么呀，比如说铁杵磨成针什么，你就背个呗，可能是语文课的一部分。但你后来发现原来1万小时天才理论就是这样的， 嗯， 就要不停的磨练，而且是聚焦的磨练才可以。你突然发现明白了，原来铁杵磨成针不是那么一个典故成语这么简单，它是有道理在的。那这本书我觉得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把这些素材啊，我们都知道鸡尾酒对不对， 嗯， 鸡尾酒它不是个酿造的过程，它是个调配的过程。如果你能把一些熟知的例子在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问题中引用出来，或者在你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讲课也是一样，你说讲课多少新东西呢，我觉得打孔子开始、 哦、 就真正新的道理啊，打那个很多宗教起源的一些哲学思想写就之后，目前来说都是比较少的，但是呈现方式和组合方式就决定了最终听课的人会收到什么。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呢，我要给他点个赞，就是他组合方式很好。我举个例子吧， 嗯， 比如说28法则 啊， 我们都知道可能20% 的人能赚钱能成功，能所有的好事都砸到他的脑袋上。 或者说你一天最有效率的时间只是你工作时间20%，或者在你做的10件事里边只有2件是真正重要的，他就做了1件事，不断的切片，在100件事里边有20件事是重要，20件事再根据28法则剩下的是什么，他告诉你不断把它下切。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在讲28法则看好多人讲的时候没有说过，他只是告诉你你一天可能只有2个小时是有产出的，但是2个小时里边我再28一下，那几分钟你在做什么？ 我一定要跟汪冰博士啊来掰扯一下。您看，您刚才说这28，包括书里面说这28，都是属于积极的28。 嗯。 但是我在网上呀发现了一消极的28理论，人这么说的，他说他发现啊，这一天当中确实，比如说还是举您刚才的例子，100件事里面只有20件是重要的，然后这20件里面再划分，他最后觉得呀，只有活着是最重要的，他觉得什么事儿都不重要了。所以这28划分，有的人能划成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但也有的朋友，就是我刚才说这位网友划成了只有活着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这个切片的方法 可能最终人人都能学会，并不复杂。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你会切到什么位置，你最后切的剩下什么，这真的是一个需要去不断体会的过程。你刚才讲了，切到最后就活着最重要，对啊，活着是一切的根本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么切的话，那我觉得是切的有点太深了。实际上他可能说的是在你一天有效的工作时间内你去下切，那你做的事情肯定是在活着的基础之上你又做到了什么。我想这本书就像朴槿惠的一本书，我还没有读，我一朋友拍了书腰上的一段话给我，朴槿惠说，他说越来越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正确的方式活下去，活着很重要，正确的方式活下去。那这个正确方式是什么？如果结合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我觉得就找到对你来讲唯一重要的或者最最重要的那件事情。 不过在这儿，汪博士，我觉得咱们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因为要不然有一些朋友真属于那种标题党啊，一听到这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就可能是觉得哎，我只干这一件事儿。但是在这书当中其实是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儿，它可能分好多的步骤去做，而并不是说你只做这一件事当中的其中的一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单纯的一件，而是整体的一件。我觉得这么说才合适，要不然又被标题党同志们给误解了。 书中就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多米诺骨牌倒下去啊，我们一般见多米诺骨牌都是均一大小的，但书中举的例子是小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时候可以砸中比它更大一些多米诺骨牌，然后这个下一张骨牌可以再砸，比砸倒比自己更大一些的。最终我在网上还真看了有人写读书笔记时候引用的一个动画，就是小骨牌不断的去砸倒更厚的更大的大的骨牌， 最后他把珠穆朗玛峰砸倒了，还砸着的月亮。 所以这里面有一张图就是显示，如果这么再砸下去啊，最终无穷无尽可以越来越积累越来越多的力量。他就说成功的是不是单次的发作，而是一个连锁反应，一次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断的积累这种能量，翻倒更大的骨牌，直至你取得更大的成功。 你看你刚才这个例子吧，我觉得我又得说说网上网友吐槽的这样的一个 PK 一下，你说 好，咱 PK 一下啊。网上网友啊也有反映这样的这个多米诺骨牌，就是不是同等大小的多米诺骨牌，一定要强调一下，而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一块小的，在后面再买一块大一点，再大一个点的，最大的那一不是最大的，有大的能像珠穆朗玛峰那么大的，还有能大到月亮上的。然后呢，网上有的这个提反对意见的网友怎么说呢？他说做这种游戏的人啊，就有点这个脑筋，咱不说后面那话了，反正就是脑筋就是有些方面没有计算。他说你没有算过吗？就是你得在真空的状态下，不考虑比如说什么风力呀、什么大气压强等等的情况下，这才可行。而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是在一个虚构的基础上构建的理论，这个理论就不是可行的了啊。这是网友，我刚才说的话都已经很客气了，网友的话比这极端多了。汪博士， 那其实在所有的关于讲如何活出属于你的人生的书里边，他们用的比喻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更多的是一种启发你思考某种生命可能性的方式。就比如你刚才讲的，可能确实从物理的角度来讲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要考虑进去，其实放到人生也是一样啊。因为你只强调了做唯一重要的事情，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对吧，是有很多运气和环境的因素，对不对？所以书中为什么没有强调很多环境和运气的因素，是因为那些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你做好了小骨牌是不是一定能把大骨牌推倒，不知道，但我想告诉你，你不做这个骨牌，你不好好的做，你连推倒的机会都没有。 感谢汪明博士详细的介绍啊。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两本书，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和动物也疯狂，就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